的眼里有藏不住的忧郁，红红的脸上有你哭过的痕迹，能不能愿不愿意把你的心事交给我，让我解开你的愁，让我看到你的笑容。其实我一直在你身边守候，等着你靠在我的肩上诉说。会不会有那么一天，你的温柔都属于我，我不会再让你难过，我不会让你的泪再流。可不可以给我你美丽的青春，可不可以让我拥有你的温存，我愿为你付出我的一世一生。会不会有那么一天，把你的爱情都给我，让我陪你分享你的所有。在你身边守候，等着你靠在我的肩上诉说。会不会有那么一天，你的温柔都属于我，我不会再让你难过，我不会让你的泪再流。可不可以给陪你分享你的所有，可不可以给我你美丽的青春，可不可以让我拥有你的温存，我愿为你付出我的一世一生。会不会的爱情都给我，让我陪你分享你的所有。

人能告诉我深深的恋情已远去，你给我的寂寞也了无痕迹。失去，你怎能告诉我深深的恋情已远去，你给我的情梦也了无痕迹。失去，你怎能告诉我深深的恋情已远去，你给我的情梦也了。 我过得越来越费解，我们都有太多遗憾，却在阳光下沉睡，夜里睁大眼睛看着月光，却想要追到太阳，不愿再像落叶抱紧，我们 生活中。 想要说声